北京市文化局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张定英将身份放低卸下，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。失败过哪用怕，只管说吧，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。深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，互倾诉，不应关闭嘴巴。 FM 95.4 AM 603

忽听见上房吵起来呀，原来是老太太呀，哎，叫应声我的老太太，你慢着动手啊，哎，叫了孩子年轻想不开呀，老太太不明白呀，哎，哎呦，老太太不明白呀，哎， 嗯。 你妈一听 怎么着、 我倒不对、我倒不明白、你妈一着急也唱起来了， 也唱 了，你妈唱京东大鼓， 我操、 想起董向坤来了、听他言来气死了胆，儿媳妇说话太野蛮，摔折我的眼袋，反说我不对，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一到这个夜晚呐，我拿什么抽烟呢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 等，别唱了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，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